蓝月光的赖床。 越睡越是泪，原来就越睡，杂务万千堆，不知怎应对，冷心冷紧些，窗帘别拉开，恬静世界里我自闭隐居，无办法来面对门外世界，变幻如轻碎，红着眼沉下去，宁愿再稳藏疲窝，始终找允许，难得起身落床去，也许于这份暗角落里面找得出应罪，如果需要意志才能下床，对镜梳洗汗多渴也会怯步，宁愿打个喷嚏然后拉床，无谓面对真世人的凶悍，谁讲早我算万安，关进这暗房，多准备斗更加松昂，如让闹钟一再摇晃，仍够继续来赖床对现实投降，抗于这温暖睡床，见世人把我遗忘，不想对人再奢望，前往掉屋内皮窝之中躺啊躺，究竟怎然后拉上，无谓面对真世人的凶悍，谁讲走我算万案，关进这暗房，多准备斗更加深安，门缝再生一线晨光，仍够继续来拉床，将现实埋葬， 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有蓝奕邦的这首叫做赖床，有没有这个赖床的习惯，赖在床上不愿意动这样，除非个人是不舒服的，否则的话其实都知道正常的时候哇要回学啦，赶回工啊等等，计回的时间不得不起身。现在时间五点接近十三分的时间，又天气凉了，又说是打风，看看怎样。今天就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台风雷伊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在上午五点钟，台风雷伊集结在西沙以西约2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稍后会转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概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和有雨，以及是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是有一两阵雨。大家留意了，都有雨的关系，要带定把遮。今天就正正我们是做冬，中国人都很重视的日子，希望真的风平浪静， 开开心心食一餐。而家19度。 从前一切像幻影在眼前，谁歌从来梦里几千遍，无穷苦恼渐已消又再现，唯愿那旧情未冷心不变，谁会为我珍惜已逝往事，情痴爱痴转眼都变轻烟，情根已深怨恨亦都化千面，情如风雨在我心判换，谁令我旧时热爱重现，为何一得就起浪涛，前尘往事全尽化烟， 来自 Annabelle 以前的一首作品叫做《痴情劫》。分离的小楼听雨， 过去与你相会更相依，交织几多爱思，相依刻比花与蝶，知有月明知，浮云纵使尽蔽光照耀，心里何曾未大笑，天边欢笑纷纷。 心两相依，搜尽心底爱思。与君相分，此生失意义，一去旧情 分嚟嘅小楼听雨啊，今日咧就系、都系有雨吓，咁啊，今日咧继续咧系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咁此外，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气旋雷伊正系向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靠近广东沿岸。视乎雷伊嘅强度同埋路径变化，天文台会在今日的日间考虑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雷伊的相关雨带会在今明两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市民就要留意本周初至中期的天气变化。这个礼拜看住个日子，大家都一路计算下每日有啲咩要做呢。今日20号啦，咁嚟緊听日呢就做冬啦，跟住喺可能22号呢啲日子呢，或者23号呢，有啲公司嘅圣诞 party 啊，就喺公司搞啦，叫啲嘢返嚟，咁一齐高高兴兴食嘢交换礼物等等。去到24号呢就圣诞前夕，25号呢就有几日嘅圣诞假期。今天最高温度19度，出来的时候都天气都凉凉地，今天就是15至19度的温度。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痴情枉送，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 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换到千般恨，呢个系刘英雄嘅一个即系饮歌嚟噶啦，来自以前嘅一套电视剧《天蚕变》里边嘅一首，到而家听都咁好听嘅，叫做《换到千般恨》啊！早晨，仲有大概三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换到千般恨，情爱嘅路上好多时都系个崎岖。而那种的崎岖路你都是要排除万难，希望得到一段的爱情，何日再相见。 谁令我心都变迁，谁共此生心相依，情意永坚持，遗憾亦可调，你怕痴情谁令我心苦无天，前世往矣相交织，谁惧怕心情常留在心田，恨爱相缠磨变，缘分世间情，情恨永。 些年，未怕此情已短。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选举率先完成点票公布结果，新民党的容海恩、黎栋国和陈家沛都成功当选。顺利连任的容海恩话感动，感谢有过千名选委认同他的理念和过往在立法会的工作，希望当选后可以同五大界别的选委代表加强联系，了解不同业界和团体的关注。他又说两名新党友当选加入议会，包括有前高官黎栋国和在地区扎根多年的陈家沛，希望新民党日后可以更广泛和完善地服务市民。立法会选举选委会界别结果出炉，当选的工联会麦美娟表示对结果感到高兴，亦有些失望，因为工联会成员蔡永强不能够当选，但尊重选民决定。他表示每次选举都有信心和把握，都希望胜出，但每次选举都有竞争，结果有输有赢，希望吸取经验，下次能够做得更好。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席增加之后，团队更加壮大，希望更好服务市民。本身是巴士车长的蔡永强表示，好开心参与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立法会选举，感谢800几名选委信任。他说自己初心不变，希望将基层声音带入立法会。胜出立法会选举选委会界别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当选后希望先处理社会撕裂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事件中留有案底的年轻人，希望能够给予机会他们改过，但做法和特赦不同，主要针对刑满出狱的人士，是不是应该继续保留案底，他希望跟进有关问题。至于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案件怎样处理，管浩明说主要在于台湾是否容许陈同佳到当地，但他不清楚法律问题，会和律政司讨论，因为始终陈同佳一日不就杀人案服刑，事情一直无法解决。他又说无论自己是否做议员，都希望协助陈同佳。苏丹首都喀土穆再爆发示威，抗议军方十月发动政变，安全部队发射催泪气体驱散数以万计示威者，游行前往总统府，除了反对军事政变，亦纪念三年前巴希尔政权被推翻。有示威者要求以平民为主导的民主过渡。报道说保安部队早前已经封锁主要公路和桥梁，但仍然有大批民众聚集。有目击者表示，保安部队试图驱散在总统府附近的示威者，造成几个人受伤。一度被软禁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早前同发动政变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签署新的权力分享协议，并且获恢复职务。哈姆杜克日前呼吁民众冷静，避免国家进一步陷入深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韩竹博师傅，你又是工程师又是大厨师，真是好犀利啊！ 过奖过奖。 你的转行经历是怎样的？又可不可以介绍我们煮的美食呢？ 没问题，这个礼拜我会在有你同行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转行的心路历程，还会教大家煮番几味餸添。 哦，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至六的有你同行。 没错啦，到时约定你啦。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国家宪法咧就等于佢嘅一个章程，即系譬如你哋律师咁，你哋组织好多公司，咁每间公司都有佢嘅章程嘅。英文就系 constitution 或者叫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咁呢个章程就规划呢间公司嘅成员之间嘅相互关系啊，譬如啲公司嘅股东啊。公司的董事啊，咁其實憲法亦都一樣。憲法咧就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嘅章程，一個國家咧等於一個超大型的公司或者社團，佢都有佢嘅成員，佢成員就是呢個國家的公民，亦都叫做國民。咁公民或者國民佢哋結合起嚟組織成為一個國家，咁係根據啲咩嘅條款去建立呢個國家咧？咁咧就係呢個憲法啦。 憲法一分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到清晨爽利节目咧，又喺呢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嘅时间之内啊，礼拜日咧就休息嘅呢个节目。咁啊，今日咧就系嚟紧呢个圣诞啊，同埋做冬嘅呢啲日子，咁啊，大家咧就系嗰个心情咧都系迈向开心啊，同埋有假放嘅阶段，跟住咧又迎接新嘅一年，咁我哋都好希望真系有新嘅开始吓。咁到底打唔打得成風咧？咁啊，睇住個風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天文台咧就係會即緊密監察住，大家一路聽住我哋有冇啲最新嘅天氣報告。咁今日咧東北季候風咧正係影響華南啊，同時咧颱風雷伊相關嘅雲帶正係覆蓋華南沿岸地區。喺上晝五點鐘，颱風雷伊集結喺西沙以西。約200公里，預料初時向北移動，稍後會轉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南海中部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雨，最高氣温大概是19度，稍後雨勢會較為頻密，天氣清涼，吹清勁東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埋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系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系十九度，相对湿度56%，冰系代表凉定系冷漠啦吓。 晚风随意荡，天色暗不留朝静，月儿在半空，亮明或晚空，远 看身又然忘接触，星星你可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露似冰，莫再假装因眼眸已全情意，望你冲开心里面那道围墙，你像风筝，我像清风，扶助你放开胸怀冲天飞，今天也许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 写得好好嘅，写曲写词一手包办唱埋嘅就系蔡国权啦。咁而喺一啲网上嘅评语咧，都好喜欢呢一只歌嘅，恰到好处。同埋有时睇网上咧，佢配埋嗰只漫画咧，嗰啲漫画写啲人物咧，哦，啲男女都好靓啦吓，就真系古装片里边嗰啲男女嘅模样，亦都系有时谂翻下啊，古装片男女嗰啲样都好接近翻漫画描写出嚟嘅，真系都美若天仙啊，女嘅啫吓。但系有时啊，冷傲似冰，点样可以打破呢个冰心啦吓？咁啊，所以有时喺劇情里面就睇落去咧，就始终有一个人士啦，系佢或者佢心中嘅另一半咧，能够将佢融化咗吓。咁呢个就系冷若似冰啦。但系有啲人咧，表面睇好似好冷漠，但系实际上个心里边就好热情，或者咧都系好弱小嘅。其实好希望有人去关心。寻晚咧就睇咗套戏啦，而套戏咧睇落嘅感觉都真系好有感受啦，好唏嘘咁样啊。咁亦都一。嗰時都係睇住佢入行，跟住見到佢哇變化萬千，然之後到最後啊，再睇翻啊，係，但係佢帶俾我哋好多好多嘢，而睇翻佢嗰個燦爛嘅人生咧，就係得19年，唔係好長，但係佢就好似行咗好多人嘅路，而佢嘅路真係好璀璨，帶俾我哋嘅娛樂咧，都係即係相當之係無窮盡啊！在这个歌方面啦，同埋喺佢演戏方面咧，佢都系我就觉得真系前无古人啦。佢嘅举手投足咧，真系有嗰种魅力啊！你会见到一个人行出嚟时候，系吸引到咁多人嘅眼光咧，佢应该系有个独到嗰种嘅能力，系令到各人都系吸引住佢。有啲咧，你行出嚟见到佢咧好平淡，你又唔会觉得有咩嘢 觉得佢啊都唱得唔错啊，但系就始终欠缺嗰种嘅魅力。咁我讲紧大家都知道啦，呼之欲出啦。咁而佢嘅票房都唔错，咁但系就系、是、都唔系话好似系好多个场嘅演出啦。但系枕住枕住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多人去睇，亦都我谂系大家系怀念翻呢、這个大家熟悉嘅，系当年1984年就入到呢个新秀之后，从此展开佢舞台上嘅璀璨嘅一生。带俾我哋无穷嘅，即系呢个视觉同听觉嘅享受。而喺临尾嘅时候，佢最后一次嘅演唱会，都系其实喺佢嚟讲已经好尽力噶啦。嗰阵时我都系坐上客睇，呢一首歌越听越有味道啊！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前迟年难耐这一生的变幻，与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次番，变色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蓝，路上分秒破绽再一关，一天上到归。 真心的 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当年的时候，她最后的一个演唱会的时候，一共有八场，穿着很豪华的妆，有这套很漂亮的婚纱，就嫁给舞台。那时听她唱的时候呢，就不是以前的梅艳芳那种那么稳定的声音，即是又能歌又善舞这样，因为她已经是在她最辛苦最弱的时候都坚持去上台演唱，其实真系即系精神可嘉。喺佢自己嘅短暂人生里边，都叫做即系能够喺最后都达成咗自己嘅愿望。喺佢嚟讲，应该都系开心嘅。咁而喺呢十九年里边，带俾我哋真系好多个回忆啊，好多好靓嘅歌啦。睇套戏嘅时候咧，有好多啲旧嘅歌又听翻啦。啊，有啲嘅情节咧，仿佛自己都忘记咗。啊，系当时系咁样样。而喺歌方面出色之余咧，佢都得过最佳女主角。喺电影里边嘅演员咧，真系都有几分似，都好努力，真系做得好似。 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容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电影里面的演员现在个个都赞好，就王丹妮是真的做得很神似。胭脂扣也为梅艳芳带来奖项，那套戏也有些对于情爱很着重的朋友就是很有感受的。情痴的一套电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如花和十二少是相约在另一个地方相见，因为在人间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是受到这个阻挠，唯有就希望是共赴黄泉再续他们的未了情。好了，如花去到的时候，十二少又没有去到，于是乎如花就要去寻人了，来到这个人间去寻人，最后是找到，不过都心塞了，相见争如不见。在这套戏里面也都真的很唏嘘的，即是慨叹我们没有了这个梅艳芳之余，也都没有了大家都很喜欢，很多人喜欢他的歌曲，很喜欢他的为人张国荣。他有努力默默向上游，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 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俗有，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听咗梅艳芳《夕阳之歌》《胭脂扣》，仲有张国荣嘅《默默向上游》，我哋永远都会记得呢两位天王巨星，佢哋光辉嘅一页之余，亦都唔忘记喺佢哋人生嘅路上有挫折嘅时候，佢哋真系默默向上游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在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再创佳绩，出战女子400米自由泳赛事勇夺铜牌，本届赛事共得两金一铜。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徐小凤。我朝头早嘅时候，其实咧我系唔食早餐嘅，我只系饮水嘅啫。咁我要等，唔知等几多个钟，我先至会开胃。咁啊，点样先至系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我咧就觉得咧，你唔好即刻醒咯，醒嘅时候咧最好慢啲咯，唔好一跳跳起身嗰种醒法啦。如果可以自然醒，梗系最好啦。当然你要咁早起身，你想自然醒就要早瞓噶啦。咁除咗呢一樣呢，如果你問我有咩運動呢，其實我都係，我成日呢我都係行行企企嘅啫，呢個就係我嘅運動啦。如果有興趣有時間呢，間唔中我都會去行下山嘅，即係吸新鮮空氣啦。如果係有啲咩煩嘅嘢呢，就最好呢都係瞓覺㗎啦，瞓覺可以解決好多問題，第二朝早你係唔記得咗好多嘢嘅，同埋就算記得嘅話呢，佢都減輕咗好多嘅。我祝各位亲爱的听众，你们是身体健康啦，清晨爽利啦，除了清晨之外呢，精神都要爽利的，24小时都这么爽利。 精神爽 仲有少少时间咧，就去到清晨六点钟啊！现时嘅气温系19度，今日最高都系19度，最低有15度嘅吓。今日都会有雨嘅，大家留意啦。转头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有选委会嘅点票结果同之前预期嘅3至4个钟相若，希望喺朝早能够公布地方选区嘅结果。至于功能界别，由于有600多个票站涉及运送、泊车、落货等嘅程序，希望加快流程。立法会选举投票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有信心，经完善选举制度组成的第七届立法会，可以切实提升特区管治效能，为良政善治开启新篇章。林郑月娥发表声明，指选举有153名不同背景、持不同政见的候选人，竞逐90个议席，具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首次没有自动当选议席。他衷心感谢投票的超过130万名选民，他们的一票既是选出心目中的议员，亦都是支持经完善的选举制度，反映对特区切实提升管治效能，并且借此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期望。林郑月娥期望与新一届立法会冲绳合作，共同推动香港发展经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且致力改善民生，建设香港，贡献国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台风雷伊相关的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在早上5点，台风雷伊集结在西沙以西，系大约2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稍后系转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早上5点，台风雷伊特别是北纬16.5度、东经11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稍后转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可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旋风达到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后转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9至10级，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渐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旋风7至8级，初时达到9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00米。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最高温度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埋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头早呢个时候咧，喺钱佩兴身边咧系Dan叶君耀啊！早晨啊，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日子好近好近，圣诞节啦！嗱，我记得咧早前咧你又讲过啦，即系同阿钟志光你咪做过替工嘅，咁、你就话，喂，几大咧都要留翻个十二月份俾我Dan讲啊！我好中意十二月啊，因为圣诞嗰啲啱你讲啊。 因为几年以嚟咧，我都好想介绍圣诞节，但系唔知咩原因咧，冇机会介绍过。同埋咧，香港过圣诞节咧系特别有气氛，全世界都揾唔到嗰种气氛嘅。 系 就系咩咧？好密集嘅环境，见到好多人同时去睇灯饰啊，同时去搭车啊，哇！嗰种圣诞气氛咧，我去过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欧洲又好，西方好多国家都系冇香港咁特別嘅， 所以香港係好有聖誕氣氛嘅嚇、可以睇燈飾又好，去食聖誕大餐又得咁樣嚇。 係啊， 嗱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嘅話題咧，離不開就一定係講聖誕節啦。嗱喺香港咧，除咗國慶啊，同埋農曆新年咧，聖誕應該就真係全市面係最有呢個節日氣氛嘅。頭先我哋都講啦，有睇燈飾啦，仲有啲社福界咧，佢哋會做一啲嘅熱心活動，關注弱勢社群。在圣诞期间呢，温度可能是冻啲，但是人间有情啊。 细个呢我住过柴湾啦，一到平安夜呢就接近凌晨时分啦，教会呢就会派一班人呢，每个人手持一支白色蜡烛，去到唔同屋苑嘅楼下呢唱圣诗嘅。 哦，咁一定会听到 Joy to the World 同埋 Silent Night 啦，係咪？ 梗係有呢两首圣诞金曲啦。每座大厦呢，每一户嘅居民啊，都会围住个窗门隔空參與嘅，有啲咧仲會走去樓下咧同佢哋一齊唱嘅，感覺好正啊！ 咁今集咧你就係要介紹聖誕典故啦，係嘛？咁會唔會又係來自一本書咧？ 啊，今次唔同啦，我介紹嘅咧係一個專門探討聖誕節典故嘅網站。唔單止咧聖誕同聖誕樹，仲有好多聖誕節見到嘅裝飾品咧背後嘅故事，這個網站都揾到嘅。雖然咧這個網站規模唔算大啦，但係介紹聖誕節咧好專業嘅。 點樣為之唔算大呢？ One Man Band 啊，營運呢個免費網站咧，只有來自英國嘅創辦人 James Cooper 一個嘅啫。佢仲堅持咧唔落任何廣告，保持網站中立啊。 哦，咁幾好喎、都好似十月份咧，你介紹辣椒都係引述一個冇廣告由學生營運嘅科學網站。好，嗱，你话呢个网站咧好专业啊，又系咩意思啦 吓？入边咧睇到任何资讯关于圣诞节咧，James 咧都会列出来源嘅，分别系五本咧专讲圣诞节嘅著作，同埋咧五本人物传记啊，同埋神学研究嘅历史书，所有资料有根有据。 嗱，资料严谨系好。不过又会唔会太过严肃，有啲闷啊？ 绝对唔会，因为 James 喺版面咧讲明点解佢要营运呢个全球其中一个最大介绍圣诞节嘅网站啊！我将大部分嘅内容咧翻译成广东话，麻烦阿钱帮我读出嚟啊！ 我一直咧都好中意圣诞节嘅，冇错啊！我系大细路，一直对圣诞节充满疑问，例如点解有圣诞老人同埋圣诞树呢？点解我哋会互相交换圣诞卡呢？这个网站原本服务嘅对象系区内学校教师朋友，当知道我系网络设计师，佢哋向我投诉揾唔到网站，一方面适合俾小朋友睇，另一方面又冇向佢哋推销圣诞商品。 所以呢我就整咗呢个网站，俾教书嘅朋友喺课室里面讲解圣诞典故。身为基督徒，圣诞节对我嚟讲最重要就係圣诞故事。因为呢个节日提醒我去庆祝2000年前耶稣喺百利行出世。我亦都系圣诞狂热分子。全年任何时候我都有听唔同嘅圣诞歌，保持住对圣诞嘅狂热。我仲会睇木偶戏同埋唱圣诞歌。透过不断嘅研究同营运一个网站，我成为咗圣诞专家。 嗱，讲圣诞节咧，大家一定谂起圣诞树噶啦。 梗系啦，但系几时开始用圣诞树庆祝圣诞节嘅啦吓 ？James 咧就提出咗好几个讲法嘅。嗱，我揾到几个重点啊。Evergreen 万年青咧呢种树，几千年嚟咧都系用嚟庆祝冬天节日活动嘅。冬至期间，异教徒用万年青嘅树枝咧就布置屋企。 点解咁做咧？ 嗱，互相提醒春天即将降临啊！嗱，至于采用 fir trees， 即系冷杉树， 作为咧呢个圣诞树咧喺北欧咧应该有大概1000年历史。当时嘅圣诞树咧象征天堂之树啊！教会早期嘅日历12月24号纪念亚当夏娃，天堂之树代表伊甸园啦。教会咧就安排信徒咧就托住呢棵树围住个城市去巡游啊，跟住咧就表演舞台剧讲圣经故事啦。 舞台剧咁啊，好似教堂嗰啲描述圣经故事嘅彩色玻璃，目的咧就系向当时目不识丁嘅人讲圣经啊。咁最早关于圣诞树嗰啲文字记载系几时同埋边度咧吓？ 两个国家，1441年嘅爱沙尼亚同埋1510年嘅拉脱维亚，咁咧佢哋通常咧会将呢棵树咧就放喺城市中心嘅广场，方便咧围住佢跳舞，然后攞火烧佢嘅。 嗯， 至于最早嘅图像记载咧，出现喺咧1521年嘅德国，有幅画就描述系咁嘅。一班人就托住呢棵树，就穿越啲横街窄巷啊！后面咧有个男人咧就骑住只马咧跟住个游行队伍嘅。 咁呢个男人系咩人嚟噶？ 啊，佢嘅衣着咧就话俾我哋听咧，佢系主教，好可能咧代表圣经入面嘅一个人物就系圣 Nicholas 啦。至于第一个人咧，将圣诞树摆喺屋企做装饰咧，好可能系来自16世纪德国牧师马丁路德。故事系咁嘅。 圣诞之前一晚，马丁路德走入森林，突然之间树干之间，佢见到好多星星闪下闪下，哇，实在太靓啦！于是佢嗱嗱声走翻入屋企，话俾佢啲小朋友知，正话见到嘅现象就系提醒佢系圣诞节，耶稣离开天堂降临大地。马丁路德之后就带咗一棵树翻屋企，仲用蜡烛布置呢一棵树，呢啲蜡烛就系代表嗰啲闪下闪下嘅星星。 我记得咧，两年前啊，我就透过咧一本儿童故事书介绍维多利亚女王啊嘛，咁啊提及过咧，圣诞树得以广传咧，源于佢德国籍嘅老公 Prince Albert 啦。咁啊 James 咧有补充嘅。1840年代咧，圣诞树进入英国嘅每家每户，因为咧有报纸刊登咗一幅画，就描述咧维多利亚女王同佢老公啊仔女咧就布置放喺台上面嘅一棵树。呢棵树咧被称之为 The Royal Tree 皇室之树啊。1850年12月，呢幅画咧就跟住刊登咗喺美国费城出版嘅一本书。女王嘅皇冠同埋佢老公嘅胡须咧，被删走咗。 啊，点解要咁做啊？ 咁样咧，佢哋会比较似美国人啊嘛。 嗯。 而圣诞树咧，亦都喺美国咧开始流行起嚟啦。 咁挂喺圣诞树上面嗰啲灯饰咧，来源又喺边度咧 ？James 咧发现有几个讲法，咁我就抽出咗两个。嗱，关于边个发明咧，第一串用电嘅圣诞树灯饰。 咁第一个系乜嘢啊？ 1880年，发明家爱迪生啊，就将电灯泡咧围住自己嘅办公室。 咁第二个讲法咧？ 1900年爱迪生呢就出咗一本广告小册子啊，话提供租借灯泡服务啊，用嚟布置圣诞。咁当时有钱嘅美国人呢用挂满灯泡嘅圣诞树演嘢。咁而呢个布置每棵树呢係需要$300嘅，相等于呢今日超过$2000。 哇，真係好贵啊。咁其实全球好多主要嘅城市喺圣诞期间呢都会有一棵巨型嘅圣诞树布置喺市中心㗎嘛。咁边一棵系较为出名啦？ 当然系伦敦嗰棵啦。 咁个亮点喺边度啊？ 挪威呢就每年呢都会送一棵呢10几层楼高嘅圣诞树俾英国，放喺呢特拉法加广场。咁呢作为呢感谢英国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为挪威提供嘅一切协助嘅。 听落几有意义喎。啊，咁我又諗起啦，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佢哋有冇纪录有史以来最大棵嘅圣诞树呢？ 梗係有啦。1950年12月曾经有一棵呢德格拉斯冷杉木啊，被斩咗落嚟，就放咗喺咧美国西雅图一个商场入面，高度咧有67.36米嘅。 大概即系几高咧？可以再讲多少少，等我哋可以幻想一下好吗？ 香港嘅天坛大佛高度系34米，咁而呢棵圣诞树咧有接近2个大佛咁高噶。 哇，咁啊真系好惊人、啊！ 除了正话讲圣诞树啊，呢、這个网站仲有提供咧好多冷知识同埋好得意嘅历史嘅，麻烦阿钱帮我读出嚟啊！ 点解要喺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咧 ？Christmas 定系 Xmas 咧？点解要 Boxing Day 啊？几时开始有人唱圣诗咧？寄圣诞卡几时同埋点样开始嘅咧？点解会有圣诞老人嘅呢？点解会有交换礼物噶？点解有咁好味嘅火鸡食噶？ 除了有50个专业咧介绍圣诞传统同埋习俗咧，仲有介绍咧世界各地接近100个国家唔同民族点样庆祝圣诞节嘅。 咁样喺疫情期间咧，都可以咧眼睛去旅行，喺世界各地庆祝圣诞啊！ 仲有啊，嗱，呢个网站咧有专业咧分享圣诞节笑话，唱呢个圣诞卡拉 OK 啊，同埋教你咧点样 email 俾圣诞老人，点样整圣诞蛋糕啊，玩圣诞 puzzle 等等。 啊，整呢一个免费网站嘅呢个 James 咧，佢真系好有心吓。 啊 ，James 咧仲不断咧将呢个网站咧同世界各地连结，接受咧呢个传媒访问啊。James 咧俾我联络到佢啊。 嗯， 身为圣诞狂热分子咧，究竟佢最开心嘅圣诞经历系点嘅咧？圣诞节对于唔系基督徒嘅大众，点解咁重要呢？我就将 James 嘅回应咧翻译成广东话。 千生送礼，千用大干好。What's my happiest Christmas experience? Well, two immediately come to mind. 如果要我讲最快乐嘅圣诞回忆咧，我即刻谂到两个啊。第一个圣诞期间，当时我仲好细个，朝头早起身，我发现圣诞树下面放咗一部单车，哇！我超开心啊！我仲坐住佢喺棵圣诞树隔篱影咗张相留念。第二次呢就是、几年前，我喺教堂负责揸住白色蜡烛，引导群众唱圣诗，我感觉好荣幸同埋好满足。身为基督徒，庆祝圣诞就系纪念耶稣出世。圣诞系属于每一个人普天同庆，象征希望同黑暗中嘅光明。几千年嚟，人类喺北半球庆祝圣诞，象征漫长嘅冬天将会过去，迎接春天嘅来临。天边一光，新的希望，齐齐迎接希望同欢乐。过往嗰21年，一直营运一个网站，目的系分享圣诞嘅欢乐、希望、爱同埋趣味。我唔推销任何商品，冇任何广告。我认为是推广圣诞的最佳方法。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and Happy Christmas！ 多谢大家的支持，圣诞快乐！ 今日为大家介绍 James 这个圣诞网站呢，个网址是 whychristmas.com， 咁了解咗圣诞故事同埋传统典故咧，庆祝嘅时候咧都特别深刻同埋有意义嘅，知多啲 开心啲。 嗯，加埋圣诞歌啊，仲有圣诞气氛系嘛？你今日介绍嘅歌就一定系圣诞歌噶啦。 梗系啦，曲同词都充满圣诞气氛嘅。Nat King Cole 1961年唱嘅《The Christmas Song》。希望大家喜歡。 咁多謝 Dan 你介紹呢個聖誕網站嚇，亦都祝你聖誕快樂先。下個禮拜一翻嚟都仲係聖誕假期喎。 係啊，Merry Christmas 啦！ 好，下次見，拜 拜拜。 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Jack Frost nipping at your nose. Yuletide carols being sung by a choir, and folks dressed up like Eskimos. Everybody knows a turkey and some mistletoe help to make the season bright. Tiny tots with their eyes all aglow, we'll find it hard to sleep tonight. They know that Santa's on his way. He's loaded lots of toys and goodies on his sleigh. Nat King Cole 嘅 The Christmas Song 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听日星期二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地方选区结果陆续公布，十个选区之中已经有五个公布结果，包括港岛东、港岛西、新界东南、新界西北、新界西南。最新的点票结果交俾喺新闻中心的汪明熙报道。 好，唔該曬鄭浩景噶。立法會換屆選舉地區直選結果陸續出爐，選舉主任喺剛過去嘅半個鐘頭宣布多五個分區嘅結果，暫時已經有七個分區有當選名單公布噶啦。先同大家講下新界西北，由以民建聯新社聯雙排頭參選嘅周浩鼎同埋實政圓桌嘅田北辰當選。周浩鼎取得壓倒性的93,195票，田北辰就攞到40,009票，落敗的新思維黃俊朗只係攞到大約4,000票。新界東南方面，由民建聯新社聯的李世榮和專業動力林素慧當選，李世榮攞到82,595票，林素慧就有38,214票，落敗的蔡明熙有6,700多票。新界西南方面，民建聯新社聯的陳恆斌以及工聯會的陳永恩當選，陳恆斌有83,303票，陳永恩就有62,690票。而輸了的報稱獨立民主派劉卓裕就拿到12,000多票。九龍西方面，由民建聯的鄭永信和西九新動力的梁文廣當選，鄭永信的得票是64,353票，梁文廣有36,840票。而有傳統民主派背景的老將馮檢基就不敵兩位對手，只得15,961票落敗。另外在九龍中方面，是由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和報稱無黨派的楊永傑當選，李慧瓊拿到95,976票，楊永傑就拿到35,702票。至於報稱獨立的譚香文就以8,028票落敗了。較早之前選舉主任亦都係公布咗港島東、港島西嘅選舉結果，由工聯會吳秋北、民建聯梁希、陳學峰以及係新民黨嘅葉劉淑儀當選。我哋會繼續喺會展新聞中心留意住選舉結果，有最新消息再為大家報導。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曬汪明熙。 立法会选举新增的选举委员会界别率先公布结果，40名当选者之中包括9名现任立法会议员，另外亦都有多张新面孔。成功连任的立法会议员包括陆仲雄、马逢国、谢伟俊、容海恩、郭佩凡、梁美芬、何君尧、麦美娟和张国军。另外，当选者亦都包括首次参加选举的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等。选委会界别有51人竞逐，落选的就包括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投资推广署前署长卢维斯、前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等。选委会40名当选者之中，民建联获5席，工联会有3席，新民党夺3席。另外，经民联和自由党分别有2人和1人在这个界别当选。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立法会换届选举大约有135,680名选民投票，地方直选累积投票率大约是 30.2%。他說選管會從來不會看投票率，留給其他有關人士評論，今年亦都沒有提供比較數字，因為很多基礎已經轉變，很難比較。馮華見記者公布投票率，選舉委員會界別 98.48%， 功能界別 32.22%， 最高投票率的三個地方選區分別是新界西南的 31.67%， 九龍東的 31.62%， 以及九龍西